攻读生命记第三十章。即使这一切事，就是我在你面前提出的降福和诅咒来到你身上，而你在上主你的天主驱逐你去的异族中回心转意，你和你的子孙全心全灵归向上主你的天主，照我今天吩咐你的听从他的话，那么上主你的天主必转变你的命运，怜悯你。上主你的天主必从分散你去的各民族中再召集你回来。即便被放逐的人远在天涯，上主你的天主也要从那里召回，将你从那里领回来。上主你的天主必领你进入你祖先所占领的土地，叫你再占领，也必使你比你的祖先更幸福更众多。那时上主你的天主必在你的心上和你后裔的心上行割损，叫你全心全灵爱慕上主你的天主，使你得以生存。上主你的天主必将这一切诅咒加在迫害你的仇人和敌人身上，从此你必在听从上主的话，遵行我今天吩咐你的一切诫命。上主你的天主必使你做的一切事，你身所生的，牲畜所出的，田地所产的，都顺利兴旺，因为上主要再喜欢你，使你享福，如他以前喜欢你的祖先一样。只要你听从上主你天主的话，谨守着法律书上所记载的诫命和法令，只要你全心全灵回头归向上主你的天主。其实我今天吩咐你的这诫命为你并不太难，也不是达不到的。这诫命不在天上，以致你能说谁能为我们上到天上给我们取下，使我们听了好能遵行呢？也不在海外，以致你能说谁能为我们渡到海外给我们取来，使我们听了好能遵行呢？其实这话离你很近，就在你口里，就在你心里，使你遵行。你看我今天将生命与幸福、死亡与灾祸都摆在你面前，如果你遵行我今天吩咐你的上主你天主的诫命，爱慕上主你的天主，履行他的道路，谨守他的诫命、法令和规定，你必能生活繁荣。上主你的天主在你要去占领的地上必要降服你。但是如果你心中叛离，不愿听从，被人引去敬拜侍奉其他的神，我今天警告你们，你们必要灭亡。在你渡过约旦河去占领的土地上绝不能久存。我今天指着天地向你们作证，我已将生命与死亡、祝福与诅咒都摆在你面前，你要选择生命，为叫你和你的后裔得以生存。你应爱慕上主你的天主，听从他的话，完全依赖他，因为这样你才能生活，才能久存，才能住在上主向你的祖先亚伯朗、以撒格和雅各伯世序 要给他们的土地上。